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两种单枚邮票，邮票上方印有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等字样，其下边分别印有宣传话：不能忘记美国豺狼，消灭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。